说起日本的炸物，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天妇罗吧。不过它最早并不是出现在日本哦。欢迎来到知识快讯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天妇罗的起源吧。1543年，一艘载有三名葡萄牙水手的中国船前往澳门途中偏离了航向，最终登上了日本的种子岛。而这三人是第一批踏上日本国土的欧洲人，被当时的日本人认为是南方的野蛮人，因为他们来历不明而且长相奇特。当时日本正处于内战之中，后来日本开始与葡萄牙人做生意，通常也是为了购买枪炮，于是在日本开始有了一个葡萄牙贸易战。从枪炮开始，既要来自的是肥皂、烟草、羊毛甚至食谱等其他物品，除了输入许多来自西洋的贸易货品之外，也给日本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，就是一种沾了面糊油炸的青豆蔬菜炸花鱼鱼，如今它被称为天妇罗，已经成为日本的一道主要美食。葡萄牙人通常在大斋节或四季节享用炸花鱼鱼，因为教会规定这段时间天主教徒不能吃肉，所以他们把像青豆一样的蔬菜沾面糊油炸，不能吃肉的时候，这就是很好的替代品。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穷人买不起鱼的时候，他们会吃这种油炸的青豆作为替代品。长途航行中，水手们会把豆子炸出来方便保存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这就像数百年来人们为了保存食物而制作咸肉与腌肉一样。也许不受传统的限制，日本人减少了面糊，也改变了馅料，今天从虾、甘薯到香菇都能变成天妇罗。日本人从葡萄牙的食物中继承了这道菜，并把它发扬光大。然而天妇罗只是世界各地受葡萄牙人启发的众多菜肴中的一种，而事实上在意大利菜、西班牙菜与法国菜的掩盖下，葡萄牙菜仍然被很多人所忽视，但是它却可能是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美食。葡萄牙人到了印度古阿后，一直待到1961年，他们会烹制一道加入红酒的蒜味猪肉美食，后来被当地人变成一道深受欢迎的印度菜。在马来西亚，包括辣炖汤在内的好几道名菜都是源自几个世纪前的葡萄牙商人。在中国澳门与南方地区，蛋挞是里斯本面包店里的蛋挞的直系后代。而巴西的国菜肉烧，一道豆子与猪肉的炖菜，也是起源于葡萄牙北部的米尼奥地区，如今在葡萄牙人航行经过的很多地方，包括果安、莫桑比克、安哥拉、澳门，都能看到葡萄牙美食的变种。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，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